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七篇，凤凰眼第十一集。谁都没想到，江炼刚下去不久就在震绳了。孟千姿还以为是出了事儿，心中一紧，待看到震绳的幅度很缓，又暗自松了一口气。江炼上了坑底，想想还是别高声说话，于是拽了垂绳上来。雨已经小了很多了，他推开遮过来的伞，向着孟千姿说了句： 段太婆下去过，还在墙上留了书，挺长的，两三句说不清楚，就在下关不深的地方，有一部分还淹在水里，看不见。是我拍上来给你们看，还是你们下去看？ 他这话其实没别的意思，但是听在有些山货耳中，有些不中听。自家长辈的流书，自己不敢下去看，难道还让外人拍上来吗？陆三明脱口说了句： 那当然是我们自己。 我们山鬼自己去看，派谁去呢？万一下去了，看着看着那个东西又出现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流书内容机密吗？ 算是挺机密的吧。 那我去吧。于斯，我段太婆是大娘娘的养母，等于是我祖母呗。愚公，既是山鬼前辈留下的机密，也该我去看。你们在这等着，有事马上地面施救，救不上来就按照之前计划的调取窍遣琼花过来，所有装备配齐了再下关口。 孟小姐，这不行吧？你还是等装备都过来了再下去看吧，这万一…… 看流书需要多久？再说了，就在下关不深的地方，一翻身就上来了。你有这劝说的功夫，我已经看完了。 陆三明没话说了，大佬既要下关，其他人也不好在坑沿上干站着，有一半人便也跟着下了地坑，帮忙再添置一个滑轮。江炼看到陆三明那不安的样子，又是好笑又是理解，对他说： 你不用担心，我会先下，停在孟小姐下头，真有了状况会提醒她先走，也会帮她挡一挡，不会有事的。 那这样，炼小哥真谢谢你了。 这他妈什么屁话，人家活该帮你去挡吗？ 孟千姿正要训陆三明两句，又想起今天已经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不好打脸打两次，而且他也都一把年纪了，只好忍了下来。不过借着往身上系缚绳的机会，他还是低声问了江炼一句： 你就不怕吗？ 怕，但是我反正是要下去找神棍的，顺手掩护你一把，不是一举两得吗？做事嘛，就得做的性价比高一点。 说着先缓放滑轮渐入关下，孟千姿深吸一口气，旋即跟上。刚没入关底，还没来得及稳住身子，就听到江炼说： 其实…… 循声看去，江炼在他下方不远，虚仰着身子正抬头看他。 我知道找箱子这事儿势必凶险，我只是希望尽快把这些凶险都给经历完了，把大事给聊聊，以后就可以过得轻松了。 我觉得找箱子这事儿对你是个压力。 压力很大，再心甘情愿压力也是很大，所以总是想跑步前进，快点再快点，受再多苦冒再大险都不怕，早一天解决就能早一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再不用背着石头喘气。 孟千姿略略动容，江炼老是笑，有时候那笑近乎懒散，这经常给人以错觉，认为多大的事儿到了江炼跟前那都不是事儿。原来他也有压力的。 那想做什么事儿？ 就是去过好日子咯。 说着顺绳而下。江炼确实停在了孟千姿的下方，更靠近水面。孟千姿却没法一起下，他得从头开始一行行看那墙壁上的字儿。第一行字是： 段文熙于此 取凤凰翎。 翎就是鸟身上的羽毛，直白翻译就是段文熙从这儿拿走了凤凰的羽毛。孟千姿屏住呼吸，一行行地看下去。段文熙也是老派人物，所以措辞文白夹杂。这墙壁上继续的恰是他五百弄香之行时发生的奇事儿。孟千姿飞快研读，再加上适当推测以及对段文熙性情的了解，差不多能够还原出大致的故事。原来那几日段文熙由山户陪着在桂西北一带巡山，中途下榻五百弄香。某日半夜鸡叫，以段文熙行走江湖的经验，一听就知道是有人扮鸡。开门看时，见到门下一张字条，要他孤身前往村外土路右手属第五座粽子山后见面。此时已是70年代，各地不是搞运动就是搞生产，江湖道门早已不再流行。所以虽然事情诡异，但段文熙一见之下还是心生亲切，有种重温昔日江湖生涯的感觉。他虽然年已古稀，但豪气不减当年，以他的阅历也不惧什么宵小。再说了，他本就烦那些山户跟屁虫一样的跟出跟进，于是偷偷避开众人，径直赴会。粽子山后得见阎罗，一叙之下，阎罗曾在湘西为匪，虽说正邪两分，但依然可以算是武林同路，而且风云变迁，现今是新社会了，什么劫匪侠客俱成过往。粽子山后一位已过古稀，一位花甲之年，所以段文熙并没有太反感这人曾经为匪。阎罗生性狡诈多疑，估计是暗中偷听了山户的对话，开门见山就说， 早年劫道偶得一个大秘密，其内有宗大富贵想送与你，得麒麟精者成神，得长生。 段文熙哪会相信这个，哈哈大笑着。哪知阎罗不慌不忙，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湿漉漉手帕包着的物事来，手掌托着送到段文熙跟前。说来也怪，阎罗原是用手掌托着那手帕包的，但是手掌撤去，手帕包仍悬浮于半空，不坠不落。段文熙笑声抖指，当着段文熙的面，阎罗解开手帕包，手帕一打开，旋即往下飘落，但里头的东西仍然悬于半空。那是一块看似普通灰白色小孩手掌大的薄薄的骨片。 这是龙骨残片，真龙的哪个龙？真龙腾羽而飞，龙骨如石而悬，干燥而坠，而龙性傲，绝不曝蚀荒野。龙骨摊放于地，只一炷香的功夫，玉石没于石，玉土没于土。这块残片是我于镇龙山来风口花费数年时间断断续续错磨牙石才找到的。传说当年有人携龙骨灰烬于来风口处抛洒，结果大风吹来，灰烬呈龙形而走，视为风起龙珠，蜿蜒半空许久方落。时至今日，站在来风口上细观其下苍茫林木，还能隐约辨出似有一条苍龙卧伏其中。那是当地的水土树木受龙骨灰烬的影响所致，而大风吹不走残片，那块残片在风中孤悬片刻，缓缓落下，最终没于崖石之中，与镇龙山的风起龙出相对应的是凤凰山的水显凤眼。我住在五百弄乡这十几年间，借着卖货郎的身份频频造访凤凰山，上下凤凰右眼 足有上百次，终于在前不久的一个落雨天找到了线索。我就是看中山鬼的通天手段，想借力成事，所以邀你同掘凤凰岩。正如来风崖口有龙骨残片一样，凤凰眼内藏有凤凰灵。 普通的火是点不燃龙骨的，只有凤凰灵燃起的火才可以焚化龙骨。手握龙骨残片，再寻得凤凰灵，以凤凰灵点燃龙骨，是寻得麒麟经的关键。而且据说龙骨焚烧时的光亮可以照进来生。段文熙没理由拒绝，他半生都在寻访玄奇异事，怕是以这一件最为离奇，而且人到暮年会好奇来生的。 与其在山鬼斋里垂垂老矣，做一个等死的老太婆，不如老马在上鞍，宝刀重出鞘，宁可死在路上，也不老朽床榻。 段文熙在壁上刻着 凤凰眼，绝地不止，凡三重关，九灵族人于荒野及怨谷六十有六，三三不尽，六六无穷，以无穷尽之隐晦怨气压凤凰灵之锐光。第三重关为连门，由此而下，莫想青铜罩，想则土龙志。 刻字就到这里，其他的都淹在水下了。看到土龙两个字时，孟千姿只觉得气都喘不过来了。脚下就是水面，极浑浊，上头漂浮了一些被撞碎的棺木，手电光下探，隐约可以见到白森森的骨头沉浸其中。这应该是落下来的人骨，再干燥的骨头比重都比水大，是纸沉不浮的。一瞥眼，恰看到江恋正试探着想下水，孟千姿压低声音急喝了句：“ 回来！” 江恋闻声回头，知道孟千姿已经看完了， 说是有土龙。土龙是龙的一种吗？ 不是，是鳄鱼。段太婆的叫法是老式的，我大娘娘受她影响，至今还把鳄鱼叫土龙或者猪婆龙。 说话间，孟千姿频以手电光照向水面，也照向各条甬道深处。鳄鱼若像枯木般浮于水面时，手电光能探测到它的眼睛，但若沉在水底，那就不好说了。他周身发寒，觉得此间说话太过危险，一拉江链 升得高点，到高处再说。 江恋通过腰间绑着的轴承，随着孟千姿升到了近棺底的地方。孟千姿犹在警惕地瞧向水面各处。 哎呀，你先别下了，等装备吧。真的，你听过山户的描述，那条土龙的身形太大了，而且这么诡异的地方，这底下的鳄鱼绝对跟你在动物园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现在有两个可能，第一是神棍刚下水就被那条土龙给吞了，但现在早死了，救也是白搭。第二是神棍运气好藏起来了，只要他能藏得久一点，等我们的装备来了还有救援的可能。你是没法救的，凭你这把小匕首戳在鳄鱼身上，他根本不痛不痒好吗？ 江恋无从反驳，人也奇怪，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时还有跃跃欲试的勇气，但一旦知道了，他这一把小匕首撞上巨鳄，那大概只有送死的份儿。 那至少先把段文熙的流书给看全吧。你听到什么了吗？ 嘘。 也不知道是哪条甬道深处传来断断续续的咣当咣当微弱的敲打声。 是人敲的，千姿，绝对是人敲的。我去看一下，很快不会走远的。 说着旋即下滑。孟千姿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已经滑入了水中。原本以为水很深，预备要游一段距离，一站之下发现还好，只到腰间。江恋深呼吸一口气，疾步趋近那条最近的甬道，静听两秒觉得不适，又换一道。 那敲打声本来就微弱的可以，还时断时续的，半天不响，让人止不住心焦。孟千姿在上头看着，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也不是什么鳄鱼专家呀，不知道这畜生有什么习性，人在水中走动，搅动水流时会引起他的注意吗？要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去把江恋打晕带回去省事儿，这么干瞪眼看着。 这儿是这条。 孟千姿正想着如何下手，江恋突然指向一条甬道，然后跨步进去。才走了几步，江恋心里咯噔一声，这甬道竟然不是直来直往的。走不了多久，旁侧就有一个岔口，再拿手电往前照，前方还有一个岔口。江恋脑子里嗡嗡的， 这不是甬道，这地下是个迷宫。 正如此想着，忽然毛骨悚然，站在水里的双腿突然被暗流推涌，水里有什么东西直直朝着他过来了。急抬头看时，前面水面已然推涌成浪，有个巨大的黑影奇快的来袭，顷刻间就只有数米的距离了。江恋来不及细想，大吼一句： 千姿，快走！ 话音未落，整个人便向着离得最近的一个岔口扑了进去。孟千姿眼睁睁看着江恋进了甬道，觉得还真应该把他打晕了，他这性子见不得这种玩火的事儿。转动轴承，才往下降了一米多，就听见江恋的喊声： 千姿，快走！ 与此同时，水浪推涌，有条土龙直窜了起来，带入一阵扑面疾风。 什么东西？这真是鳄鱼吗？ 身形足有五六米长，是有个鳄鱼的形，全身披挂鳞甲，但长了像狗一样的四条腿，根根极粗。刚窜进这环室，顷刻间长身站起，腥臭味瞬间迎人口鼻。孟千姿急震绳身， 拉绳子， 绳子急往回收，但来不及了，这土龙太大，动作又迅猛，只低吟一声，两条前腿就窜扒住了破裂的关口。滑轮只是简单架设在关口边的，哪里经得住这力道，直接被抓得神崩沦落。 孟小姐， 孟小姐， 大佬，大佬， 孟小姐，大佬， 小心！ 上头一片惊呼声中，孟千姿扑通一声，重重摔落水中。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